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一夜晚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白天的喧嚣，就让我们在这里把心情彻底的放松下来吧。来自新加坡的创作人蔡健雅，若你碰到他。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，理性与感性是追平衡感，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，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？这问题早就有答案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一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么。若你碰到他，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，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却好找些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一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么若你碰到他，爱没有绝对，是曾经以为终于受尽心碎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忘记他，一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般。若你碰到他，

深情很多一些，如果就有多么热烈，这不是值得我不顾一切，波澜泛起袖手天下，陪你我逆转了时差，我们不安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，谁懂我心里是天涯，还是小下全满离 现在是19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体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方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矿化，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，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400001888，400001888，万户金豆就万家，健康相伴你我他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在上面的 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熠熠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，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舍得和舍不得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差距，但是呢却有着千山万水的距离。同样的三个字顺序颠倒，在不同的语境当中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。舍不得跟被动往往呢是事情发生在前，而情感随后而来。不舍得则是感情之后事情的发生，同样有不忍的意思，而后者的程度会更深一些。千年之恋，埃德尔菲尔乐团。 初冬的灯火，到过的沙漠，七色的波波不断飘逸，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，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用沙滩奔波指引我，黑夜中不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天空等我，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。初冬的灯火，到过的沙漠，七色的波波不断跳跃，风中有一种神秘灰色的漩涡，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用沙滩轮廓指引我，黑夜中破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尽头等我，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守候。 得舍得，这是一门智慧。这里你讲的得不一定是成功，不一定是所想要的东西，它指的是一种心境。舍得舍得，不舍不得，也就是说呢，不舍弃该舍的，又如何能够得到该拥有的呢？可是我们却总是在舍和得的选择当中迷失了自己。你为什么说谎？叮当， 这次我走开，没有话要说出来，我不想再期待走下去还能多精彩。我不了解你怎么心安，也捉不住你的倔强，可是我知道你为什么说谎。你说你还在，想留在这里，可是这一切已太晚。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，为我们的明天疯狂。你不必解释，你为什么说谎？ Oh no， 你不能说我没有爱过，说我没等过难过。我也想说，也许能重来，我却还是沉默。你已经问我的心还在不在，而我则能不遗憾就都释怀，而我的泪怎么就流下来。你说你还在， 从背后望着你，就这

现被爱却孤独，再演他要的全部。我离的倒影面目模糊，伸手也不能碰触。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，被幸福耽误重复，爱应不能输，有苦说不出，随便他们说是反骨，不模仿别人的态度，有心才哭，在乎了自己的在乎才有温度，不在乎不随便他们说是白骨，不模仿别人的态度，那才算数，低估了自己的进步，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从2005到2017，李宇春已经出道12年的时间了。在上个月的26号是李宇春正式出道12周年的纪念日，也是他的粉丝啊为自己定制的特殊的玉米节。和你一样，李宇春 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是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 想，只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。如果你一样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发现出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你肩膀，是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 走过的时光就像一本书，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，来不及回顾，细细阅读，下一站就催促我上路，夜深人静后常常很想哭，所有的往事都呼之欲出，其实我心中好想倾诉，只是我不善让心事流，不停地追逐那光荣与在乎，不去却忽略最贴心的眷顾，不停地付出赢得了全部，都不如那拥抱的温度，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，随剧情追溯消失的感触，灯火阑珊处我已知足，世界再荒芜我还有一棵树，

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55563013930489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你的记忆迷惘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这首歌呢是方文山曾经执导的电影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的主题曲，之前是一个女生的演唱版本。在2014年呢，周杰伦把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翻唱。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，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，青春嫩绿的鲜明，白夜窗折纱的光影，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。 Try 山他的确是一位很优秀的填词人，但是却不一定是一位好导演。他执导的那部电影《听见下雨的声音》，当年我是走进影院去看过，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都觉得内容主线有点杂乱无章。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，王力宏 Selina。 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点在我心里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好想问你，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，趁我在家亮在我心那夜的星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爱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，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沉默太久， 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你说心犯错，酿在我心来的几时光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

虽然谭振恒去的时候时令偏早，装扮锦溪的夹岸桃李还没有飞花的效果，但那水巷、河埠、廊房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谭振恒站在石拱桥上，叮咛着古人的诗句：锦溪碧双双，落花时泛香，钓船平往返，渔唱复悠扬。放眼桥上桥下风光，真是满眼清新。读一本书看一座城，锦溪是收门票的，票务中心就设在停车场的一头，票价应该还是50元。记得读读这本书《二十八城记》，201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当当网售价43.4元。 水清惆怅，刚刚一句喷水花沾裳，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，看作花你一定靠花旁，不是三月也能醉容长。下着的前一天就在水上走一遍，就像是长着桌台是花的走一天，你是多么疲倦，能说什么在西厢怎说少年，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水调歌头词一首，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又再有了头，待我还在人去楼空，那花儿唱歌水清惆怅，刚刚一句喷水花沾裳，要那姑娘与她的模样，看作花你一定靠花旁，不是三月也能醉人肠。写着的前一天就在写上走一遍，就像是唱着转盘是花的走一遍，不是读了几个遍，明花里过了几个圈，能说什么在西厢中说少年，我又重新想过十二年间的白日梦，写下当年的你的我，睡到歌到此一首，我再重新想过十二年后也才有了头，待我还在人际楼空，那花儿唱歌 重新想。

忘记吧，若可以也算是一种幸运。如果有一个人的心只能少住一个人，两个人要去到哪里，只用这两手就是个天地。你什么有什么可珍惜，流浪人会奢侈的爱情，有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来世再想你。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坠，想起你，有今生今生做兄弟，没来世来世再想你。海上的歌飘过来飘过去，黑暗里的回忆。漂流的河每夜每夜下坠，想起你。 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接纳一件坏事最好的方式，或者说让这件事情不再影响自己的方式，就是暂时的分开，或者是彻底的离开。总之远离这个伤害本身，而不是还跟伤害在一起，跟着伤害往前走，这个伤害就会一直伤害到自己。所以就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一样吧，一笑而过是个很明智的选择。有请那英。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，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得贪婪，我爱得懦弱，眼泪流落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得贪婪，我爱得懦弱，眼泪流过，怪你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得贪婪，我爱得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得贪婪，我爱得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。心思千百遍，人心也无法承担，想安慰自己没有意义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得贪婪，我爱得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，你爱得贪婪，我爱得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。

就都好起来，你不在。你在，时间在变，心虚多次快眠，沉默一瞬间人都一个人吃饭，觉得明显不到底人分，你的声说你有别人，我的话能只有自己的体验，怎么不见只一见真，你说的对我不得不承认。 王力宏的一首《你不在》之后呢，继续听到的是许巍带来的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》。许巍说呢，小时候父亲对他期望很高，希望他一直读书，将来去中科院，结果许巍高二就退学，背上吉他浪迹天涯去了，父亲对他很失望。后来许巍到北京，有一次经过中科院门口，他对自己说，这是父亲希望他来的地方，但他不可能替父亲实现这个愿望了。传统的父子关系以及聚少离多的相处，也使得他们之间的隔阂并不容易缓和，直到后来很久之后，那个情况才慢慢的好转起来。